你，黄水一声真爱听，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，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，命运也不顾，对你太在乎，没什么抱负，只想这心花不会枯，我要你在乎，没什么真心弃护，只想彼此都不厌恶。可不可用余下活着家姐，换取珍惜的记忆，时间令余生都消失了颜色，不痛惜，苦心的得到你那。